欢迎大家收听Sci-Fi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我是路易， 系啦，咁今日咧就好齐人啦，咁我哋三个都喺齐度。好，咁今日咧就算系我哋上呢个网台啦，有两个网台会联播你呢个节目嘅第一集啦，算系今日新生嘅第一集啦。 系啊，系啦，你循例介绍下我哋嘅节目嘅咩，俾啲新朋友认识下啦。 系啦，咁可能咧有啲朋友咧系今次第一次听我哋节目啦，咁我哋节目又叫做 Sci-Fi 全面睇啦，咁名副其实咧就系讲一啲关于 Sci-Fi 即系科幻嘅作品。咁我哋咧系同大家主要系报道啊一啲科幻作品啦，包括电影啦、玩具啦、动漫啦、商品甚至有啲活动啊，咁大家可以去参加、可以去睇、可以玩咁样嘅。咁同埋咧，我哋都会去评论下啦，或者解构翻啲嘅作品，新作品、旧作品，我哋都会讲下嘅。咁同大家分析下中间嘅来龙去脉咁嘅。好啦，咁今个礼拜咧，咁我哋有好多好多内容啊，准备同大家讲噶噃。咁好，咁我哋讲讲我哋个 email address 啦，咁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转转面大家听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乜嘢嘅回应啊，或者有啲咩嘅问题想问呢，咁或者补充返我哋讲漏讲错嘅嘢呢，咁都可以 email 嚟俾我哋喎，咁等緊大家来信嘅。好，咁今日我哋就会讲讲咁几套电影啦。首先咁有边几套电影啊，韩永？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嘅先啦。 係啦，就係呢个礼仪师之奏鸣曲啦。咁当然呢个唔係科幻咁，我哋拉过讲少少啦呢一套。係啦。咁跟住咧，另外有一套咧，今個禮拜上嘅叫《舞霸》，其實嗰個字唔係讀昂噶喎，係讀咩咧？係讀卯係咪啊？ 係啦，卯啊卯啊。 係啦，咁啊舞霸卯咁樣嘅，係啦。咁另外 呢套係幾國際性嘅係咪咧？ 哦，好國際性啊，因為導演係我哋香港人嚟嘅，係啦。咁另外啊，咁又有一套嘅卡通片喎，咁都係唔係日本嘅喎，咁喺度應該係以色列嘅製作，係啦，咁啊叫《與魔共舞》啊。咁另外啦，咁亦都有一套嘅叫做《幽靈乘客》啦 ，Passengers 啊，係啦，咁同埋咧，有一套《妖夜尋狼》嘅喎，都係新上係嘛？ 前傳， 前傳啦，係《狼神誕生》咁樣嘅。好，咁我哋開始講少少啦，講少少關於個禮儀師之奏鳴曲先啦。咁韓永講講啊嘛。 今次攞咗奧斯卡嘅最佳外語片啦，頭先都提過。咁大致上都係講。一個喪禮裏面有少少似之前 HBO 嘅《綠色風雲》咁啦，講一個喪禮嘅主事人嘅一啲故事咁啦，都係一個屬於幾有人情味嘅戲嚟嘅。 係啦，咁咩叫禮儀師呢？ 喺喪禮度負責個 host 或者咁講。 O、okay, K， 即係佢唔係去幫佢做死人化妝。 哦，唔係。 唔係 個 host 嚟 嘅啫。哦 ，O K。 成個時候即係佢當然佢都要負責即係。睇下個死人嘅儀容得唔得啊，或者要執下啲衫啊，咁啲乜嘢咯？ 係嗰個分工可能同我哋去中國人嗰有啲唔同㗎嘛？ 其實佢似翻鬼佬係一個人統籌，然後就一咁跟住一個大判咁批俾唔同嘅人負責唔同嘅嘢咯。 哦， 咁同即係中國人其實你企出嚟嗰個司儀只係司儀嚟嘅啫。類似南華佬嘅係咁笠嘅啫，但係佢唔係，佢其實除咗呢度之外，佢仲係一個策劃人。 由頭到尾打點一齊。 係，佢就係一個成個 process 嘅策劃人嚟嘅。 咁除咗呢個奧斯卡，原來仲有分別有好多嘅喎，呢個日本藍絲帶啦，同埋呢個日本電影信報電影獎啦，日本報呢個知咩話？報知電影獎啦，體育電影獎咁 嘅。有邊個做嘅咧？ 原來講埋先，咁原來中國嘅一個金雞百花都有嘅喎，係啦，呢個Montreal嘅一個國際電影節啦，咁同埋呢個夏威夷嘅國際電影節都全部都攞呢個， 好犀利喎呢套戲 嘅國際呢個嘅係啊，咁啊攞呢個最佳電影啦，同埋部分甚至乎攞埋呢個最佳導演同埋最佳男主角添 或者講翻邊個做啊？ 咁就係呢個本木雅弘啦，同埋呢個廣末涼子嘅喎， 即係都 係 香港人幾熟悉嘅一啲配搭。 係，咁本木雅弘咧，其實係乜人呢？咁就是、以前啊，好早期一啲嘅組合，咁就係虎齒隊係咪？ 虎齒隊係。 係啦，咁就令到香港後來都誕生咗好多嘅 跟風嘅嘢啦，係包括小虎隊啦， 冇錯啦， 早晚都係。 係啦，咁廣末涼子就冇咁舊啦，冇本木雅弘咁舊啦，咁但係應該都好熟悉啦，係即係偶像級嘅。 結咗婚啦，仲偶像 級。係啦，咁都偶像，都仲偶像嘅。 順帶一提，佢有套電視劇而家喺無線嘅收費台播緊，就《Triangle》。 哦，而家做緊《Triangle》。哦，係做咩嘅？ 佢做一個大機構嘅承繼人咁上下啦，咁就同阿、同個主角去查一件案咁啦，咁跟住啊下一套。 系，我講完呢個禮儀師嘅啦，因為我哋嘅時間啊比較低啲啊， 比較緊嘅，係啊，想講咁多啊。 OK， 咁嗱，因為點解我哋會講呢個禮儀師？因為呢、這個好票房好勁啊，同埋即係一路都係好多人想睇，咁大家入場睇下啦。其實中間咧主要係講嗰啲關於生同死嘅價值嘅問題，咁好有意義啊！大家要唔要睇下先？好啊，咁佢下一套啊講呢個舞霸卯係咪啊？ 卯係卯。 嗱，我哋初以為嗰個昂字嚟喎，以為係呢個昂平360嘅昂，一睇真啲。 爭緊撇。 系啦，爭一撇，系啦，原來係個卯字嚟嘅。好啦，咁呢個卯係咩嚟㗎？原來就係女主角個名嚟㗎喎。係啦，咁咧由呢個嘅黑木美沙主演㗎喎。咁邊個黑木美沙就是我哋之前啊，咁我哋有講過另一套嘅電視劇啦，就係川島芳子啊，就係、是、做川島芳子嗰位女演員啦。 但係佢演技如何嘅咧？喺川島芳子嗰度， 其實演技麻麻。咁但係呢套戲咧，見佢咧好落力咁樣去練呢個跳舞啦。咁當然啦，大家唔可以當係一個正式嘅舞蹈藝員咁啊。即係比較啦，咁但係如果以唔識嚟講，佢已經跳得好好㗎啦。 即係睇個視片都 OK 喎，即係都做到啲腳尖著地啊，或者啲凌空一字馬嗰啲，佢都做到 㗎。其實佢話佢喺幾個月裏面就學識咗點樣用即係個腳尖企啊，即係芭蕾舞要用腳尖企啦。係、因為故事咧就係講個天才係芭蕾舞家，咁、佢由完全唔識跳，咁講我講黑木美沙喎，完全唔識跳咧，佢用三個月時間就學識點樣跳，咁、其實都算好犀利啦，係咪？ 犀利。 咁、其實呢個卯係咩嚟嘅呢？原來就係呢、這個係咪子丑人卯嗰啲 人卯 係咪就係中國28星宿裏面嘅代表白虎喎、咁根據呢、這個原作者增田正人啊，咁佢講呢就話點解會用呢個名字呢？咁就因為呢個星啊代表白虎啦，咁就係星中之星啊，即係喺星裏面即係特別嘅星啊，咁我就希望呢位女主角就係好似明星裏面嘅明星咁樣啦，咁就係好名嚟嘅咁樣。咁好啦，咁呢個原作者增田正人其實係咩人嚟㗎？咁原來之前呢就係、畫過其他嘅一啲嘅故事㗎喎，就係、是、呢個消防員嘅故事呀，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呢？咁佢話呢佢呢為咗要畫呢個嘅阿卯呢個嘅跳舞嘅故事呢，佢親身呀自己男人嚟㗎喎，以32歲嘅高齡呀竟然去學三個月嘅芭蕾舞喎。 咁女主角一樣。咁啊，同女主角一樣， 唔係同呢個女演員黑木美沙一樣啊， 係啦， 係啦，真係去學跳芭蕾舞，跟住嚟開始畫 嘅 喎。 可知日本人做嘢嘅態度係幾認真啦， 幾認真 啊，係啊，係啦，咁佢係佢話佢咧，其實一路啊，自己對天才呢樣嘢都好向往㗎，係啦。咁佢話 唔係淨係講芭蕾舞，仲有其他舞蹈都會有涉及喺 度。呢套電影 原著嘅漫畫， 原著我冇睇過，但呢套戲咧又有好多街頭舞啊，好多佢鬥街舞咁樣嘅喎，喺個街頭上鬥跳啊咁。其實咧就我睇翻一啲人嘅，我自己未睇啦，咁睇翻一啲人嘅 feedback 就話跳舞一部分其實唔錯嘅。 哦， 係啦。咁但如果你要同正式嘅舞蹈比，或者咁梗係冇得比啦。咁你要知道佢哋係唔識跳嘅原本。好啦，咁導演邊個咧？就是、李智毅啊咁就係、是大家唔知識唔識啦，咁但係電影應該講出嚟就大家應該知啦。咁就係《封神三俠》啦，《新蘭兄蘭弟》啦，《救世神君》啦，《流民醫生》啦。咁當然佢同日本嗰邊合作嘅一套就係《不夜城》啊，就係金城武主演㗎啦，98年。咁另外一套就係、《魔幻廚房》啊，係咪有羅家英扮阿媽嗰套啊？係咪？ 係 係嘛係嘛係嘛？ 阿仔同咩啦？鄭秀文咧， 鄭秀文 係嘛？羅家英扮一個唔知咩逆服癖嘅， 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啦係啦。咁我諗係《不夜城》開始咧，咁呢位導演就開始同。 但係佢之前都係應該係輕喜劇居多 嘅。輕喜劇咁 寫實嘢、諷刺時弊嘅嘢多咯。 但係都唔係喎，佢幾多題材咧都幾特別嘅喎，嚟啲救世神君、流民醫生、流民醫生都幾漫畫㗎。 啊 係 係。 漫畫 係嘛？雖然佢唔係邊本漫畫改編，但我感覺幾似漫畫嘅。 其實有少少似 Bad Jack 嘅林醫生個個 feel 咯。 係咯係咯，有啲咧又加埋啲新少少嘅一啲，即係講嗰啲即係啲人又唔正式嘅醫生咁樣嗰啲啦。係咯，咁呢一套咧就正式係一套日本漫畫改編啦。咁其實佢好勵志嘅，其實嗰個故事。咁或者冇時間同大家詳細講啦。 好，繼續講下一個低度啦。 係啦。係，咁下一個啦，咁就係呢、這個嗰套卡通片喎，咁一套 書啊， 叫咩話 ？Wars with the Seer 係啦，咁都唔係唔知咩文嚟嘅。 The Seer 係希伯來指一啲唔係 唔係魔鬼，係啲 demon 咁上下嘅嘢，即係啲叛逆天使嗰類咯。 咁所以佢個中文名就與魔共舞啊，係啦。咁佢大概咧就講1982年9月咧，以色列嘅軍隊曾經進入呢個黎巴嫩首都呢個貝魯特啦，進行大屠殺嘅喎。咁啊，估計有超過3000個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啦。咁佢故事咧，當然佢唔係直接講呢件事喎，咁就話咧主角啊同埋佢個朋友啊喺個酒吧度傾偈啦，咁就講起哇，原來咧佢個朋友啊每個夜晚啊都不斷重複咁發一個噩夢嘅喎，咁佢話呢一排啊，呢幾年嚟啊，佢話原來都冇乜點瞓過嘅，話只要一入睡，咁就會夢到咧有26隻嘅兇惡嘅龍狗啊，不斷向佢咬過嚟咁樣嘅喎。咁咧佢兩個人就覺得咧，佢哋喺80年代初期啊從軍嘅時候咧，執行過一啲嘅任務咧，可能就同呢件事係有關。咁但係咧，佢哋竟然咧係完全冇咗啲記憶嘅喎，係唔記得咗到底發生過咩事。咁好奇怪嘅。係啦，咁咧，咁跟住佢講就去追查翻到底實際佢係發生咩事咧？咁後來可能就係道出咗後來呢啲嘅即係呢個嘅巴勒斯坦， 可能係記憶被壓迫咗啊。 係啦，係啦，係咁樣啦，類似係咁啦，唔知中間有冇啲奇怪嘢喎？會唔會好似當年嗰套 畫工如何嗰套 Jack Lander 咁咧？會唔會係咁？又唔知啊， 咁啊唔知啦。 係啦，係啦，咁呢個 畫工如何？ 畫工咧，其實咧佢就我懷疑佢就唔係真係畫出嚟嘅，佢因為呢啲動作係同真人一樣嘅喎。 咁 我又唔清楚，但係佢畫出嚟咧就似用啲好粗嘅線條去畫嘅人咯。佢好粗糙嘅就畫得，咁但係啲動作就非常 神似。但係畫嘅唔係 3D render 嗰啲嘅。 我都唔清楚，真係好奇怪嘅一套戲，所以大家一定要睇下，因為我都冇佢好即係製作方面嘅資料啊。咁但係咧，影像上好豐富，好豐富嘅。咁大家一定唔會悶咁，同埋咧呢啲唔係話美式嘅卡通咧，其實咧佢反而係有啲似日本卡通嘅感覺。我自己睇咧有啲壓井手嘅感覺嘅，因為中間佢講好多戰場、好多戰坦克車嗰啲出現㗎。咁大家可以睇下，又好少戲院做嘅。咁但係呢套我即係大家可以去另類少少，但係係值得睇，因為攞咗好多獎㗎。咁所以香港先攞翻嚟做啦。好，咁就跳落去啦。咁啊，呢個幽靈乘客 Passengers 啊， 睇咗啦。 係，咁我哋睇過嘅。咁因為呢套戲其實咧，呢個嘅08年啊10月24號美國 出咗 DVD 嘅咯。而家 DVD 都出埋啊？ 哦，當然係美版啦。 係啦，係啦。啊，係啦。咁中間。 走佬俏公主做啦， 係啦，冇錯啦，就係呢個公主 夜宵俠二世， 係啦，咁佢哋邊位啊？就係 Annie Hathaway 啊，同埋呢個 Patrick Wilson 啊。Patrick Wilson 就係啱啱大家睇過呢個 Watchman 啊，就係啦，就係呢個夜鶯啊嘛，佢哋叫做夜宵係啦，夜宵係貓頭鷹啊， 其實係多餘咗，因為夜宵就係貓頭鷹嘅古稱。 係啦，咁點解呢段時間 夜夜囂嘅喎？ 點解呢段時間做咧？我懷疑都係因為呢個 Watchman 上畫啦。 應該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套戲其實都幾悶下 真係嘛？嗱，初初我哋諗係鬼戲啦，但佢亦都想大家咁諗啦。 係。 因為成件事 咧，最初唔係想你鬼戲嘅，好似有少少 conspiracy 咁嘅。即間航空公司想撳住一單醜聞咁上下嘅，最新嗰啲位搞。 你睇個中文戲名同個 poster， 你諗啊，佢咪想你諗鬼戲？ 係，但係你睇落套戲。 套戲唔似鬼戲㗎，套戲唔似鬼戲。係啊，咁咧，咁就講呢個嘅Annie 啦，咁佢套戲入面叫 Carrie 喎 ，Carrie Summers 啦，咁佢就一個見習治療師啊，咁佢為一班嘅空難咧，即係唯一嘅幾位嘅生還者咧，咁去做治療喎，咁其中一位咧叫 Eric 啦，咁佢行為比較突出啲，因為咧其他人就好 depend 嘅， 接受治療嘅，佢係要去visit 佢嘅。上門探訪嘅嚇， 咁佢反而表現得咧好著弱啊，好開心嘅喎。撞完機通常憂鬱，佢唔係佢好高漲嘅情緒。 係，呢位就係夜宵俠啦。 係冇錯啦，嗱亦都同呢個夜宵俠一樣啦，一定同女主角發生啲關係啊呢套戲。 都可以咁講嘅。 咁大家我再介紹少少咧，呢個 Eric 咧，即係 Patrick Wilson， 因為演員原來亦都係以前啊，對 Phantom of the Opera 裏面嗰個靚仔喎，即係唔係 Phantom 喎， 係 Tom Cruise 樣嘅。 係啦，當年咧少少， 但係而家頭髮好似少咗先。 係啦，好靚仔就搶走咗 Christine 㗎嘛，由阿 Phantom 手上係就係嗰位啦。OK， 咁呢套戲最尾咧，咁啊有啲迷啦，咁初初就以為啊，咦唔通係嗰啲嘅 公司嘅冚住一件嘢嘅陰謀啦。 冇錯啦，咁後屘越嚟越怪，越嚟越怪咧，牽涉到啊，咦唔通 即係嗰啲病人嚟輪流失蹤， 係啦， 咁結果發現原來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 係啦，唔通佢哋一早已經死曬咁樣？ 就係跟翻個故事名啦。係 啦。 不過其實因為中文嘅戲名就一早玩咗踢爆啦。如果你話英文咁 passenger 啫，冇乜特別。 係啦，咁即係牽涉到有呢個死咗呢樣嘢㗎。OK， 係啦，咁但係係咪鬼咧？係咪咩咧？咁大家入場睇下啦。 世界觀就真係鬼少少。 係，好啦，咁下一套咁呢個《妖夜尋狼》啊，前傳之呢個狼神誕生啊，《Underworld Flea》《Rise of》咩話 ？Lincoln's 啊。 咁喺美國1月23號已經做咗啦。 Lincoln's 咧就係佢哋裏面叫人狼啊嘅名啦，亦都係西方傳說啲人都係咁叫嘅。 係啦，咁其實我哋之前嘅一集數已經講過呢套。 係啦，因為都講過，不過睇個片頭就今次就似乎因為冇槍啦，佢就大量嘅武打咯。 係。 同埋好比較多人啲係即係個場面就做到有少似。數百人衝來衝去嘅，當然可能是 CG 啦。 喂，但個女主角唔係以前嗰個嚟嘅喎。 唔係，呢個就係一路交代死咗嗰個 公主 啊，同個狼人喺度一齊被處死嘅。 哦，不過嗰、那個原先個女主角都好似有出一出嘅。 嗰陣時應該係 我見 casting 佢係咁寫㗎。 因為係嗰個年代嘅人嚟㗎嘛，佢係個公主死咗、個吸血殭屍王想搵返個人代替佢個女喺心目中嘅地位咁囉。 Okay, 即係其實佢都有出場嘅。 我諗會出一出啩。 嗯。 但係點解交代佢應該係後生啲嘅而唔係就呢樣唔知啦。 OK, 係啦咁仲有喎咁佢相嘅話大概係呢啲啦。咁嚟緊啊20世紀少年嘅第二章最後之希望啊亦都會喺4月9號上畫㗎喎。諗呢套我哋自己就覺得好期待嘅。 好大期待好大期待呢一套。因為第一套相嘅時候呢就已經香港都幾大回響下㗎啦。雖然就話叫做比起日本嚟講呢就上映嘅日期啊無論而家呢一套定第一套呢都慢咗㗎啦。不過呢一套呢希望在電影裡面做到一個完整的結局出來看看啦。 是、哦、這個未結局的喎、哦。 未結局的但還會再有多一張。再有多一張。 三好像說到朋友、會死嘛。 好像是其中一個而已因為朋友看了漫畫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個故仔大概來龍去脈但未看的呢就可以說幾期待啦。即是看了第一集覺得好看的朋友應該都覺得會 有。那如果第一集覺得不好看的朋友怎麼辦呢 我諗覺得第一集唔好睇嗰啲朋友係覺得個故仔好似有啲未完，咁所以變咗做咧就睇下可唔可以逐步補完翻個完整嘅世界出嚟啦。 咁其實應該都知佢原本設定都係三部曲嚟嘅喎，你唔好 expect 佢完 嘅。咁如果上一集大家覺得咧唔夠精彩啊，嗱呢集一定要入場咧，因為呢集咧就真係打俾你睇啦。 今集有咩人做咧？ 啊！ 上集啊，唐泽寿明就死咗噶啦，咁就 唔係未死嘅，其實係大家以為佢死咗啫，仲喺度嘅。 今集會有咩邊個做呢除咗日劇女王之外。 那個新喎女主角我唔識過一新人嚟喎。係啦嗰個即係做加南嗰個嘛。 加南。 唔係做佢有一個女同學嗰個嘛嗰、那個更加唔識㗎。係。係啦咁唔記得但係呢兩個呢係將會今集好重要嘅人物嚟㗎。咁遲啲我會同大家交代一下。 佢由邊個養大呢佢、 啊、 由邊個養大呢今次。 咪由佢嗰班人囉佢哋唔知組織咗一個嘅反朋友組織咁樣㗎嘛。咁其實詳情嗰啲我哋到時會同大家講㗎啦。咁上個禮拜呢做呢個嘅怪人十面相嘅時候呢咁大家唔知有冇入場睇呢咁其實呢就我哋就覺得好精彩啦。咁但係好多朋友都唔敢去睇喎因為以為好渣嘅。 咁其實呢套又真係唔渣嘅因為我哋就已經講過話呢一套呢無論喺個製作嗰方面啊喺個鏡頭運用啊同埋個古仔個鋪排嗰方面呢都好有荷里活嘅大片嘅感覺嘅。咁所以變咗做呢如果對日本電影呢有一種戒心覺得會可能拖長節奏啊拖慢古仔啊咁到最後十分鐘先有得打嗰啲呢咁呢一套就完全唔係嘅。 係啦因為呢個女導演擔任嘅大家可能更加冇信心啊但原來唔係喎呢個佐藤智麻子啊原來呢曾經係同呢個嘅英國嗰邊嘅電影公司呢英人合作拍過一套電影叫《吸血鬼傳奇》就是、Tale of Vampire 啦咁其實有啲似嗰個 Interview with Vampire 咁嘅類似嘅戲嚟嘅。咁當時呢佢甚至乎參與寫呢個嘅故事嘅咁所以呢個係好厲害嘅一個嘅女導演大家唔好睇少。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好出名嘅樂隊啦去做呢個音樂㗎喎咁就係甚至乎係可以叫做係披頭四嘅接班人㗎佢哋被稱為係即係個綠洲合唱團咁就作咗嘅歌叫做Sock of Lighting 作為呢個電影主題曲㗎喎咁大家或者真係入場睇一睇啦佢真係唔渣㗎。 係咪？ 係，絕對係唔渣嘅。好睇啦。咁鍾意從龍子同埋鍾意金城武嘅，咁你哋唔會唔入場睇㗎啦。咁如果有鍾意啲大片感覺嘅話，其實呢套算係近期嚟講日本出產嘅比較大嘅一套電影嚟。 如果鍾意睇超人，其實呢套好似仲超人嘅 Watchman 添。 呢套個打鬥模式啊，同埋佢嗰個動作嘅嗰個設計嗰方面呢，比起 Watchman 更有動作感覺㗎喺度。 冇錯啦。咁另外呢，有一套叫做太空堡女卡拉迪加㗎喎，咁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呢，我哋之前成日都提起，咁就是以前一套70年代好出名嘅一套嘅電視科幻劇集啦。咁而家呢話呢，當然啦，而家有套新版嘅電視劇啦，咁亦都即係好勁。 啱啱完咗上個禮拜。 係啦，好勁好勁喎。咁呢個呢，我將會喺可能遲啲嚟嘅集數同大家詳細少嘅交代啦。咁原來有咩想講呢，就話嚟緊原來會開一套戲喎。 係會，但係就造型呢會係用返而家嘅卡拉迪加 嘅船 嘅船啦，或者個艦隊可能都會係嘅。但係個故事呢就會拍返76年嘅原版。 係啦，好奇怪。因為佢哋甚至乎呢，大家唔知知唔知而家嘅電視版呢，佢哋有啲嘅機師嗰啲就變咗做女人㗎喎。 Fuma 啦，改咗變咗韓國妹啦。Starbuck 變咗女人啦。 係啦。咁佢哋話新到戲呢 ,Starbuck 會變返男人咁嘅。 Starbuck 喺呢度咧就同阿波羅有感情牽掛過啦，但係如果變翻男人咧，就應該係同阿波羅個妹阿典娜有一啲感情掛過嘅。而家舊版嗰度 ，Starbuck 係同嗰個嘅 cafe 冇關嘅。 冇。 OK， 係啊，咁呢套咧，我遲啲會同大家詳細講翻少少嘅。嗱，咁我哋其實可能差唔多。OK， 咁嗱，今個禮拜其實我哋都仲睇咗啊一個嘅展覽喎。咁其實喺太古城嘅一個嘅好舊舊嘅玩具展啊。咁另外咧，聽日係咪我哋嚟？我哋而家錄音嘅係一個禮拜六嘅夜晚嚟㗎，係啦。咁好嘅 ，OK。咁我哋聽日星期日咧，亦都有一個嘅所謂嘅 ACG。嘅巡遊喎，係啦，咁一陣間呢稍後時間同大家講返嘅。咁我哋係咪休息一陣間先啦， 我哋等講古下下步之後啦。 係啦，好，咁休息一陣啦。好，返嚟啦。好，咁聽日呢就係呢個3月29號啦。咁可能如果一聽返網台嘅朋友呢，可能已經過咗啦。咁但唔緊要，咁我哋都報道一下啦。ACC 迷嘅獨立日啦，佢哋稱為。咁呢就係呢個巡遊活動嚟嘅。咁就係由星期日嘅12點半啦，咁喺呢個尖沙咀文化中心噴水池集合㗎喎。咁呢個活動其實係咩活動嚟嘅呢？咁根據呢個發起人講呢，咁其實係一個純粹呢係宣傳返啦，到底即係與宅族啊呢啲嘅，即係好似即係我哋鍾意卡通片啊咁呢啲嘅人呢，其實呢同正常人係冇分別嘅，咁呢就唔應該呢係好似被大眾 視嘅， 係啦係啦，好似覺得你低低地咁樣啦，係咪咁奇怪就係呢，咁竟然呢出現咗兩派人喎，咁有人贊成啦，咁就會去參加啦，咁另外一人呢極力呢叫其他人唔好去，咁就話呢佢哋仲有呢啲一啲陰謀論咁樣嘅，咁或者我哋聽聽呢個嘅我同呢個發起人啦 Thomas 嘅一個錄音好唔好？ 是，咁我哋訪問一下呢今次 ACG 活動嘅發起人 Thomas， 係 Thomas， 係你對今次嘅活動啊，有啲咩嘅回應呢？咁見到網上有啲正面啦，但係亦都有啲負面嘅睇法喎，咁有人講呢有冇利益衝突啊咁樣，咁 Thomas 回應一下。 其實所謂利益衝突呢就本身並唔存在，因為喺呢一次嗰個 event 裏面呢，我同我哋即係另外一個教授呢從來都只以個人名義去發起啦。除了借了某一個網路電台去做一下宣傳之外呢，其實我們在整個 event 裡面都沒有提及過任何其他的組織 了。是，他們就提起說即有即你們本身有網台的節目啦，也都是不是好像都有一個 cafe 這樣的呢？ 這個是我本身另外的一些即事業或者是項目啦，咁同呢一壇嘢係冇關係嘅。 即係冇直接嘅關係。 至少我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冇提及過呢兩個即係組織咁樣。 係 ,ok。咁有啲網上就話啊點解咁神秘呀，咁就係佢哋就係咁問呢。 其實唔係神秘囉，正正就係因為我都會知道有好多人會即係喺某啲渠道揾到一啲相關嘅即係內容啦，然後呢就好容易會陷入一個陰謀論嘅環境啦。因為要陰謀論是很容易的，所以我更加不想被人覺得我們是動機不純，我們不是為了任何其他利益，我們只是為了看完那個節目覺得 似乎呢個社會主流媒體或者社會大眾係對於呢個族群係有一個唔係太好嘅一個偏見啊，同埋有一種好喜歡去戰士同埋矮化呢一個族群嘅一個趨勢咯，所以先至想走出嚟啊。 係咁，你哋對呢個 otaku 嘅定義，你覺得香港同日本係咪有所分別嘅咧？ 其實咧，嚴格嚟講咧，就係、是、認真知道 otaku 呢一個字眼，都會知道其實呢一個字眼係處於一個正面嘅形象嘅。但係如果你講緊主流媒體或者大眾社會嘅話咧，無論喺香港、日本咧，都會將呢個字眼去作貶義咯。比較好啲嘅就係香港會貶好日本誇張。日本咧因為遇咗好多即係唔同嘅事件啊，包括以前嘅宮崎勤事件啊，或者諸如此類啦，就好容易將遇襲就等於變態咁誇張。咁但係香港唔係咁啊，但係就會好容易將遇襲等同咗隱蔽失言啊、自閉啊，即係諸如此類啲一啲負面嘅形象咯。 咁係咪正係咁，所以你哋就籌劃今次嘅呢個巡遊嘅咧？ 咁當然啦，都涉及到某大電視台啦，借故透過插嘅手法去即係混淆視聽啦，將沉迷動漫等同咗電車男，即係遇襲族啦。雖然佢冇用呢一個字眼啦，但係電車男好明顯本身就係講緊遇襲族噶嘛。等同咗電車男，等同咗港男啦，然後等同咗唔負責任嘅男人。即系冇前途话唔上进啊，诸如此类啊。咁但系原则上系唔应该系咁样样。即系呢个族群，佢虽然有佢自己个生活嘅形态，或者系佢有佢哋嘅弱点，但系呢啲弱点其实好多其他族群都有。睇电影嘅人一样可以不善自令，一样可以唔教仔，因为佢可以匿埋喺戏院里面睇一个人自己睇电影，亦都可以匿埋喺个网面前透过网路资源攞到啲电影翻落嚟睇，佢一样可以唔需要出街同人倾偈，可能越嚟越唔识得同人倾偈都得噶。即係我哋唔係想借呢個機會話俾人聽啊，其實呢遇襲族呢都有啲人係高學歷、高薪、有社會地位、然後又識得同人溝通，唔只係咁樣囉。即係遇襲族佢有好多人好多種類，但係就算係不善辭令、不善交際嘅人都唔等於需要俾你恥笑囉。 嗯，冇錯。 而且呢啲缺點啊，即係作為人嘅缺點啊，亦唔係只有otaku 呢個族群會有啦，咁所以係應該要被釐清，無論係點樣呢一個族群係唔應該被歧視同埋去即矮化咯。 好，咁有冇係咪話有幾句嗰啲嘅宣言嘅？唔知呢度可唔可以講一講 咧？其實就係咁樣，我哋遇襲族宣言咧就包括五點啦。第一就係我哋出嚟，我哋承認，我哋感言，我哋覺得我哋係遇襲族，我哋就出嚟認，唔需要怕嘅。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有喜歡動漫畫嘅權利，同其他興趣嘅愛好者擁有嘅權利都係一樣。第三，我哋可以係任何種族、任何年齡、任何性別、任何教育程度、任何職業、任何婚姻狀態同埋身份。第四，我哋同其他族群一樣，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優點同埋缺點，唔應該以偏概全。第五，我哋反對主流媒體行使呢個文化暴力，向公眾散佈呢個不盡不實嘅刻板形象。好明顯嘅，其實點解遇襲族就等於一定溝唔到女呢？即係其實喺嗰一個節目上面都好刻意去強調呢一樣嘢，然後就透過編輯手法就話啊，香港嘅男性咧就已經有五成咧就要北上妻咁樣樣。咁呢啲同遇襲族有咩關係呢？呢、這個只不過係兩性之間嘅社會地位同埋權力一個平衡嘅改變所以造成嘅一啲問題嘛。同電車男有咩關係呢？ 據我所知，呢種男女呢種問題咧，喺好多專業人士身上都有發生嘅。 係啊， 係。好啦，咁或者我哋最後問一問多個問題啦。咁其實今次有冇向警方申請呢個嘅即係呢個遊行呢個嘅許可咁樣嘅咧？ 按照香港嘅法例咧，其實30人以下嘅遊行咧，係唔需要事前申請個反對通知書嘅。而我哋 expect 咧，或者係我哋而家已知肯定會出席嘅人咧，其實都不及20人嘅。咁所以即係我哋亦唔打算向警方申請一筆反對通知書啦。不過我想補充一下，就係遊行係公民嘅權利咯。 係，咁有咩辦法令到即係其實好想嚟參加嘅朋友，但係佢又驚啊呢方面啦，會唔會有警方介入㗎？如果到時嚟咗咁，有冇咩同大家講一講咧？ 我諗可以咁樣理解咧，就係、是、作為一個遇襲族又好，或者係撐遇襲族嘅人都好，即係你反對 主流社會去歧視某一個族群嘅人都好，你哋如果有興趣嘅就可以嚟嘅。咁我諗我哋係有方法去避免一個不合法嘅一個組織嘅一個遊行。 嗯，即係 我哋離開咁樣行啦。 哦 ，OK， 即類似咁樣樣。 即係今次都唔會話有啲咩好激烈嘅嘢嘅啫，即係都係一個。 我哋沿途會派一個頭先關於原宅族宣言嘅一啲小冊子啦，俾途人啦，希望。我理解未必可以一時三刻改變社會對原宅族呢個字嘅形象，但係與其坐以待斃，繼續俾人不停咁即係踩到上門啦，或者係不停咁俾人矮化啦。我今次就話忍咗佢，下一次佢再講再描畫得再衰啲，你係咪再忍？咁始終都要約第一批人行出嚟囉。我想引用以前某一啲人嘅一啲即係名言啦，雖然我唔敢即係自比嗰啲人啦，但係即係借用啦，就係、是、革命必須成功，但係成功不必在我囉。 Okay. 唔需要一定係我哋可以改變，即時改變得到嘅，但係我哋行出第一步嘅，可能以後會有更加多人行出嚟囉。 咁今次 嘅宣言話俾人行， 都係屬於溫和嘅啫，係咪？ 其實我哋冇諗過會有啲乜嘢即係好激烈嘅行為囉。 Okay. 其實即係巡遊喺街上面派發一啲 leaflet 係一個好平常，亦都係即係好溫和嘅一啲表達訴求嘅手法囉。 其實同一般宣傳活動差唔多嘅啫。 原則上係冇乜分別嘅，係啦，我哋就係、是、如果你話呢次係一次宣傳活動嘅話，就係、是、宣傳緊預習族並唔需要被人歧視囉。就係、是、預習族都同其他有唔同愛好嘅人一模一樣。好平常都是正常人，他們有優點，我們亦有缺點，就是這麼簡單。但是這個世界就只是將我們的缺點無限放大了。 或者將 ACG 這些興趣介紹給其他人認識這樣。 是啊，即是但是不需要將這個興趣妖魔化。 沒錯。那還有沒有什麼說話要跟可能會來的朋友說呢？有沒有補充？ 我想這樣說就是這個世界總有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夠高而不應該走出來，但是我們不需要信奉權威，我們就是代表自己。 嗯， 而如果我們喜歡動漫文化都不去保護動漫文化的話，那我們寄望哪一個來保護我們的興趣呢？ 嗯，好，那很多謝 Thomas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要客氣，多謝你。 我們今次的巡遊可以成功。 好，多謝你。 嗯， 咁以上呢就係、是、我哋同呢個巡遊嘅發起人 Thomas 嘅一啲嘅對話啦，咁大家可以自行去判斷下到底參唔參加今次嘅遊行㗎喎。嗯，咁韓永同阿盧亦有咩睇法呢？ 咁有啲人能夠站出嚟保護自己嘅興趣或者佢嘅喜好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我自己覺得呢，咁 ACG 呢，或者佢哋因為用 ACG 呢個 term， 我哋都用返 ACG 呢個 term 啦。鍾意 ACG 嘅朋友呢，其實好多時係因為 ACG 本身嗰、那個被世人嗰個睇法呢而唔敢企出嚟承認。咁變咗有第一批人企出嚟承認呢，對於成個政治氣候嚟講呢，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嘅。因為始終我哋對於漫畫、動畫甚至乎遊戲機嘅文化呢好深入了解，其實入面都係一個微型社會嘅一種諷刺同縮影嚟嘅。咁我哋對呢啲咁嘅政治文化其實不嬲都喺度接收緊呢一方面嘅影響㗎喇，但係我哋點樣去回饋返個社會呢？我諗今次係一個好好嘅起步。 係咁咁但係呢點樣回應返一部分人士，即係話佢哋有呢、這個嘅諸心之論啦，即係話佢哋即係有目的嘅，咁其實點樣呢？ 如果你話係有目的嘅話，所有政客企出嚟講嘢嘅時候背後都有目的㗎啦。即係我哋唔講黨名啦，所有好多叫做泛民又好或者親中又好，本身企出嚟嘅時候後面佢有冇政治利益關係，有冇金錢利益關係嘅話，好多人都睇到，但係有冇人咁樣去渲染法呢？我相信渲染歸渲染囉，始終你可以排除咗渲染而企出嚟嘅係一種勇氣同埋一種行動力。這個是他們想表達出來的東西，亦都是我覺得今次 ACG 這個獨立日我姑勿論他的目的是如何，他的引個起爆劑是如何，是不是真的星期日檔案這個節目，我姑勿論這一樣東西，但是可以站得到出來的算是對於動漫迷來講第一次。 是漢偉每日補充 或者這樣講，古人說人無信而不立啦，咁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信念或者自己嘅唔同嘅立場啦，咁有人嘅地方就有問題啦，亦都 西方嘅言語啊，有人就有 politics 噶啦。咁大家唔需要介意咩陰謀論啊，或者唔同嘅利益集團嘅衝突啦。咁總之大家既然對呢樣嘢有興趣嘅，咁 voice out 係一個或者站在一個民主社會，呢個係公民嘅立場咯，交嘅權利咯。咁盡量啦，就算去唔到，大家都可以呼電郵啊，呼各種 media 去支持一下佢哋啦。 係啦，或者嗰啲唔贊成呢個活動嘅團體，咁既然佢哋自己係咁正義啦，覺得係咩？咁其實佢哋都可以發起一個佢哋發起嘅遊行啦，好唔好？ 可以嘅，即係其實我都好想呼籲所有對動畫、漫畫、玩具、模型有深厚愛好嘅朋友都好啦，你哋如果真係俾屋企人，俾身邊嘅朋友矮化咗你哋，你哋要企出嚟講咯。因為曾幾何時玩 HiFi 都係一種罪嚟嘅，但係而家玩 HiFi 已經成為有錢人高檔嘅活動啦，係咪先？ 冇錯冇錯。好，咁或者路易因為準備咗一啲嘅關於 Watchman 嘅啲資料，想同大家講講先嘅喎。 都係嘅，其實漢永都好清楚呢套漫畫㗎啦。咁咧，因為我都見到有好多朋友對於電影入面所講解嘅，即係電影第一個部分嗰、那個開首嘅音樂入面介紹咗一啲舊派五十年前嘅英雄人物啦，即係個故事嘅世界入面五十年前嘅英雄人物啦。咁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問佢哋嘅成因。咁其實呢一隊嘅隊伍咧，喺真真正正個漫畫世界入面咧，係冇佢哋自己獨立嘅一啲故仔啊，或者冇佢哋 係冇出過場， 完全冇出過場，完全冇出過場， 一啲相嗰度見翻佢哋啦。 咁所以變咗做咧，其實喺嗰個漫畫入面咧。咁頭三本呢就已經有一個叫做 Under the Hood 嘅 一個 文件啦，一個文件啦，去寫返有關於嗰八位舊派英雄嘅一啲事蹟嘅，咁佢就用呢、這個 用第一身啦， 對一身啦， 第一代嘅夜宵俠嘅第一身去講返呢，就一個真人小說咁啦，喺個喺個漫畫裏面 自傳咯，自傳咯。咁佢解釋翻咧，自己咧其實細個咧就喺啲車房入邊做嘅。咁因為見到一啲好傷心嘅事，就係佢老細嚇俾佢老婆嚇拋棄咗，同埋帶埋啲錢走啦。覺得呢個係好傷心的一件事，但係佢當咗一個笑話嚟聽。因為佢老細嗰日著得好搞笑，因為舊派嘅美國人好中意攞一啲叫做性文化啦，攞嚟做笑位啦。咁變咗做嗰日咁啱，佢老細著得好好笑，而佢又攞咗佢最傷心嘅一刻嚟到笑，所以佢對呢個社會咧有啲認為係有啲扭曲咗嘅啲文化。 佢嘅爸爸成日同佢講嘅一啲所謂 American 嘅 value 啦， 係啊係啊， 咁就係所有嘢嘅黑與白係應該分得好清楚， 要分得好清楚。 人係要追尋自己嘅夢想同埋理想去奮鬥嘅，呢個就係所謂美國嘅精神啦。但係佢發現而家，即係等佢長大咗，佢係一個警察啦。佢發現原來完全唔係咁喎，同佢心目中警察係好唔同喎。佢拉嘅人轉眼間又要放翻去啊！社會係冇乜所謂佢嘅公義嘅 嚇。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咁啱好有一日報紙咧就介紹咗，即係報導咗一個英雄嘅事蹟，一個戴住面具嘅英雄嘅事蹟，就係嗰個 Hood of Justice。 Hood of Justice 啊，咁咧嗰個咧其實就喺電影入邊咧笠住一個黑色頭套或者寶藍色頭套嘅， 好似刽子手咁，但係有個吊頸咁樣 喎，整咗啊。Hood 嘅意思就係一塊個頭笠嘅布啦，咁所以佢係正義嘅個頭笠啦， 正義個頭笠啦。 係 啊， 好似刽子手咁樣嗰個啊， 刽子手，亦都係後尾收養咗第二代司令嘅嗰個啦。 係啊，即係入去嗰個打桌球嗰個嗰陣咧，記唔記得救翻第一代佢媽嗰個咧？ 係啦，就係救，即係當呢個笑面俠想強姦第一代 司令 嘅時候咧，就入去就同呢個笑面俠有啲火爆場面嘅嗰一位啦。咁好啦，咁佢因為呢一個呢就成為咗嗰一批英雄嘅第一個啦。咁之後呢第一代嘅夜驕俠 啦。 夜驕俠呢 佢跟住就喺啲細路借咗本超人嚟睇啦。 但係 超人係咩 ?Superman。 不過呢 ,Superman 呢個漫畫呢喺嗰個世界呢已經係一啲落後咗已經喺呢個電影世界入面被遺忘咗嘅一啲古仔嚟㗎啦。咁除咗係睇咗 Superman 之外呢，咁佢開頭呢想成為呢個蒙面英雄嘅時候呢，佢都有為自己個名諗過嘅。咁因為後來呢佢因為佢喺警察學校，即係喺警察當差嘅時候呢，就拒絕咗好多朋友嘅邀請去飲夜酒去出夜街 所以就俾人 叫佢猫头鹰啦， 猫头鹰啦。于是乎佢就攞咗呢个猫头鹰成为咗自己英雄嘅化身嘅一个爱好。咁亦都讲讲有关其他嘅英雄啦。咁例如有佢哋嘅 leader 啦，因为佢哋嘅 leader 咧就系叫做 Metro， 睇下先， 系叫咩？ 佢因为我就揾唔到佢译名，佢叫做Captain Metropolis。 Captain Metropolis 啊，Captain Metropolis 唔緊要， 啊 Metropolis 啊 ，Polis 大都會隊長啊， 大都會隊長啊，我哋暫時咁樣譯咗先啦 ，Metropolis 係 啦，大都會隊長啦。咁其實咧，佢就係一個海軍嘅 海軍軍官啦， 軍官嚟 嘅。著成點嘅先？ 電影入面個形象就係暗紅色， 暗紅色嗰個 暗紅色嗰一位， 有少少類似美國旗咁， 有少少類似美國旗。 或者 Captain America 咁上下， 系啦， 突出啲頭髮啦， 影射啦。咁好啦，繼續講下就係有關司令啦。咁第一代司令咧，大家睇住佢俾人強姦嘅時候咧，都覺得好火滾啦。其實咧，司令咧佢係有好有目的嘅，因為佢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為咗咧用一個英雄形象去建步，然之後咧行佢個 model 嘅事業嘅。 咁衰， 冇錯， 冇錯。咁另外咧有個咧槍殺咗喺個銀行門口嗰個咧，心口有個錢嘅符號， 咁得人嚟噶。 Dollar Bill 咧，咁其實佢係一個銀行請翻嚟嘅運動員嚟嘅。咁嗰個運動員咧，就因為英雄形象好深入民心啊，同埋好多見到報啊，咁變咗做咧，佢哋銀行咧就請咗一個運動員嚟著成咁樣咧，著成一個英雄形象咧，就話俾佢啲客户聽，我哋呢間銀行係有 安全嘅， 好安全嘅。不過最後都係喺銀行門口咧，俾人射殺咗嘅。 係 啦， 唔係嗰唔係拉入青山咩？ 哦，唔係夢。 那個飛鵝俠啊， 嗰個另一個嚟嘅， 另外一個嚟嘅。嗱，咁飛鵝俠咧，亦都係一個英雄啦。不過咧，佢個下場就比較悲慘啲，因為咧，佢當美國政府要求佢哋去公布佢哋身份嘅時候咧，就發覺佢以前讀書嘅時候，好多嘅讀書朋友或者佢自己嘅政治立場都係偏向左派嘅。咁所以咧，就俾人俾政治迫害啦，叫做職子迫害底下咧，就逼癲咗㗎。係係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叫做 嗰件事咧，其實。美國人就係叫McKenzie 事件嘅。 McKenzie 事件，咁另外咧就仲有頭先關於嗰個 Hood Justice 咧，因為佢之後消失咗之後咧，得好多人咧發現咧有一個俄國人嘅屍體咧係出現咗嘅，於是乎咧就陰謀論地認為嗰個俄國人咧就係 Hood Justice， 亦都係由 Red 嘅一個叫做紅派組織啦，咁啊去控制，即係 Red 咧，其實我估好多人都熟悉 Red 到底係咩組織嚟㗎啦，咁我哋呢度唔多講啦。 當年嘅共產啦， 係啦，當年嘅共產組織啦，咁所以咧就陰謀論認為佢係一個spy 或者係一個煽動者底下，咁啊最後係揾到呢個一個類似馬戲團入面大力士嘅一個俄國人嘅屍體嘅。咁約莫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又唔會有太多。 其實呢段故事呢就係最初原作者就係從另外一段故事嗰度諗出嚟嘅，就係 American Against Justice Society 啦，就係講第一代嘅閃電俠啊、綠燈俠嗰班人呢，就係因為美國政府要佢交代佢哋嘅身份啦，佢話我哋面罩下嘅我哋自己，咁所以就全隊退出啦。 哦，所以其實就同 DC 世界好多關係嘅。 係啦， 不過我哋 Watchman 嘅嗰個解釋就去到呢度為止啦。咁睇下會唔會再有啲網友對有關問題嘅時候，我哋到時候再補充咯。 其實有咩講？ 其實大把嘢補充啊，因為我哋頭先咧睇過幾個嘅作品啦，咁一個就係、是。 Legend of the Bad Figure 啦，黑色貨運船嘅傳奇啦。 其實咩嚟嘅咧？就係、是、呢個 Watchmen 裏面佢哋一本好出名嘅漫畫書。係 啊，夜驕俠二世好狂追嘅 故事入面嘅故事啊。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 是、Underhood 啦，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係佢係一個好得意嘅拍法，佢係用一個好似新聞嘅 documentary 嘅方式去拍嘅。就真係當係現實生活咁，由70年代講到80年代咁一路介紹 訪問咁樣噶， 一路訪問佢係啦， 係啦。咁另外係咪有個 Watchman 嘅好似少少動畫 feel 咁樣嘅版本啊？ 係嗰、那個叫 Motion Comics， 就係同頭先 Bad Feature 同時發售嘅， 即係少少好似玩 Flash 咁樣噶嘛。 類似，但係 舒服好多， 類似剪片咁樣啦， 有啲似好久舊以前大家睇嘅美國卡通啊。 係 啦，啲嘢就 美國卡通 吞嚟吞去咁，我就 同埋佢都嘗試做翻。電影嗰個感覺，例如見到 community 個屍體嗰度向上向上咁 zoom 大 壓 頂，個差佬望住啊， 做得好好嘅 嚇。咁佢 雖然哦 ，OK， 雖然佢係一個一格都冇畫冇新畫嘅，所以都但係都做到好相當唔錯。 係啦，好，咁我哋時間就唔多啦，咁嗱嗱聲介紹翻我哋嚟緊啊會講嗱，我哋唔能夠詳細講。嗱，因為咧日本嗰邊啊呢、這個Tamashii Nation 咧2009已經舉行咗啦，咁中間你見到好多嘅產品咧推出，咁包括有呢個嘅好巨大嘅一個鐵甲萬能怪，竟然賣呢個200万呢個日元咁樣嘅，咁或者嗰個我哋好大，但唔講啦，而家因為我哋要下一集先同大家詳細講啊。嗱，咁大家記得咧，可能大家聽就又已經過星期六啊，咁原來喺今個星期六嘅係一個熄燈日啊，咁啊國際熄燈日啊，咁啊呢個晚上8:30咧熄燈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響應啦？咁如果有嘅，大家響應下咯。咁OK， 咁另外啊，咁原來咧喺呢、這個崇光啊，亦都根據呢個高大30周年咧，咁佢哋亦都搞一個嘅慶典咁啦，咁啊會有啲嘅嘢買啊，咁樣有啲嘅限量版嘢咁啦，咁或者詳細嗰我哋都下一次再同大家講啦。咁嚟緊啊，亦都有一個第一次喺香港舉行，但係日本已經舉行咗好多年，好出名的一個嘅 show 啊，叫做 C3 啊，即係 C3 咁樣啊。 C3 係啦，咁啊即係 character、culture 同埋 content 咁樣嘅。咁咧裏邊咧就有演唱會啦，有好多嘢啊。咁呢個我哋亦都會稍後嘅節目時間都會同大家繼續去講啊。OK， 咁我哋講 網台嘅時間啦，最後。 最後啦，有冇時間嗱？我哋講翻少少咧。其實我琴日咧亦都去咗呢個太古城啊，咁就去睇咗一個嘅展覽啦。就係一個日本嘅朋友啊，就係呢個北原照久先生玩具博物館咁樣嘅喎。咁啊將佢分別喺日本嘅兩個唔同嘅博物館嘅展品啦，咁啊攞嚟香港俾大家欣賞下。咁中間咧，即係由呢個20年代到即係我哋而家60年代嘅玩具都有啊，包括好多鐵皮公仔啦、超合金啦，同埋一啲好舊好舊嘅漫畫書啊。咁詳細咧，大家可以去到呢個太古城中心啦。咁佢喺呢個嘅二樓個中間嗰個橋嗰度啊，咁嗰個位置咧，咁大家可以睇到啊。咁中間亦都有兩個好巨大啦嘅一個嘅蒙面超人啦，同埋呢個銀面飛俠啦，我哋叫做兩個 character 嘅噃。咁就佢其實呢兩個巨大嘅嘢呢唔係一個公仔咁簡單，而係一個嘅扭蛋機嚟㗎當年嘅。係呀，咁或者詳細嘅真係可能要之後先同大家交代到㗎喇。咁就或者我哋又講返我哋呢嚟緊網台呀，我哋其實個節目時間啦，咁就係分別呢就係 openradiohk 啦 .com， 逢星期一晚11点會播出㗎喎。咁另外呢喺 onairpower.com 逢星期二晚10点啊會播出嘅。咁當然啦，聽開我哋之前嘅朋友，其實我哋嘅節目已經係差唔多做咗1年㗎啦。咁喺我哋原底個網啊 ,Mingo 個網度呢，咁其實我哋繼續會 post 上去嘅。咁你都可能又追加返啲資料咁樣啦。咁我哋或者係咪最後重複一次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呢？ 好啊。 係啦，咁就係呢個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傳傳俾大家聽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有啲乜嘢補充資料啊，或者有啲咩想問我哋呢，咁大家可以隨時 email 嚟俾我哋，等緊大家回信。 係等大家記得。 韓永有冇嘢補充啊？路易有冇嘢補充下呢？ 我哋下一集再傾深入啲啦。 係啦，咁等以上嘅題目係未完嘅，咁下一集嘅同樣時間 啦。下次講下卡迪加。 冇錯冇錯，同埋 Watchman 我哋可能仲會再講多少，其實好多嘢好多嘢未講俾大家聽。 或者如果有興趣可以將佢 base on 嗰啲 character 嘅相，即係野蕭俠 base on Booby圖啊，或者俾大家對比一下啊。 好好好。 咁大家記得寫信嚟發問喎，咁我哋盡量去解答大家嘅問題嘅。好，咁同大家講聲 拜拜。 拜拜。